话将密切关注变种病毒个案，并认为有需要加强隔离检疫安排。美国和南韩据报正考虑取消由美国国务院和南韩外交部主导的对北韩工作组。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报道，美韩的北韩核问题磋商首席代表早前审视工作组的活动，朝着终止现有工作组进行研讨，并加强司局长层级磋商，具体方案有待持续协商。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对朝特别代表金星将会与南韩统一部长官李仁荣举行对朝政策高级别磋商。金星早前说愿意与北韩官员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无前设的会面，期望在短时间内有正面回应。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8点，跌50点，成交金额3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5元，跌咗10元；美团系295.4元，跌6.4元；小米集团27.45元，跌5毫；阿里巴巴203.4元，跌2元；盈富基金28.8元，跌6仙；比亚迪股份227.2元，跌5.4元；吉利汽车系25.45元，升4毫；药明生物137.9元，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99，瑞士法郎8.448，澳元是5.84，加元6.274，人民币加元是6.274，新西兰元是5.419，欧元是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升714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74美元，卖出1,78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喺九龙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玉莲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在港岛区香港仔大道，由于有塌树，香港仔大道近着香港仔市政大厦对出一段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现在由香港仔海旁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海旁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香港仔大道，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而一带都是车多。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 个拍档。 你唔好冒我个名啊！ 好似你着数啲， 我着数 你个名， 我边一忽着数？ 你两个 同 学 仔， 我 哋老师入咗嚟上堂噶啦吓， 系啊， 咁我哋冒我名噶嘛？ 你个 名，你个名边个想冒啊？冒嗰个就真系衰嗰个啦，真系系咪？好似今日啲天气咁样，嗱，今日咧大家翻工翻学啦吓，如果而家揸紧车咧就小心啦，因为天雨路滑啦吓。再讲紧雷暴警告咧，有时间到今日10:30嘅，咁啊今朝有冇困难？难啦，两位同学仔。 有啊，黄宇啊嘛， 嚟先啦，点啊？ 系啊，黄宇系咪一位？系咪一位老前辈？ 冇错，系一个武打明星， 刀 背刀。 对啊，劈你。 嗯，系啊， 好似啲雷暴一样。 黄宇个黄英文系咩 ？Yellow。 错。 哦 ，Amber， 嗯 啊，好嘢喎！啊，你嘅英文果然有呢个小学嘅水准喎，吓、啊、真系 听我哋呢啲节目系咪都要有啲得着？哇， 咦，你学 你， 你学咗马老师啊？ 你真系好 笑就吸，系咪好讨厌啊？ 好讨厌，好讨厌。好讨厌咧，同我哋我哋今日有个专题都系讲讨厌行为，喂，一阵先交代吓。 我知你针对我， 唔系我哋系听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啫。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好重要， 冇错啦吓， 得闲针对你 就系啦。嗱，今日第二日翻工啊，翻学翻工都好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啦，第二日喺呢个岗位，咁啊再提大家啦。今日礼拜开始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 ，Radio Two FM94.8至96.9，之后我哋三个咧10:00开始咧系陪住大家嘅。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真系狂风。暴雨啦，系啦，吹嘅和缓至到西雨到西南风。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都会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咁啊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所以呢几日嘅话咧，记住要带遮啦。 好嘢， 多谢， 多谢你嘅掌声， 多谢。我啲吉他弹得好唔好？ 啲勾子勾得好唔好？嚟紧呢三个钟头都系陪住大家有我哋嘅，同埋今日咧我哋仲有嘉宾咯， 系啊， 系啊， 好靓女噶， 我嗰个咧系好好咩咧？ 你点形容啊？ 靠得住， 真系 佢话 靓仔嚟嘅，廿年前， 咦咁咪同我一样，我系40年前， 40年前，你耐啲， 系啦，冇错啦吓，好各位好朋友。我哋又嚟听只靓歌先，好唔好？ 好啊，我知啊，呢只系啊，正啦 ，very good， 系啊 ，Hotel California， 冇错。 其实系咪每日佢都可以播一只歌听我哋去估啊？咁嗰首歌叫做咩名？ 你唔好叫马老师 估啊， 马老师 我识噶， 边个唱？ 边个唱啊 ？M 啊， 飞鹰乐队啊 ，Eagle 啊，唔系 Uncle 啊，知唔知啊？系 Eagle 加入过呢一个队伍嘅，记唔记得？飞鹰乐队啊！ 飞鹰帮，你记得嘅， 我梗系记得啦。你啲懒嘅， 好有只好听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有 Eagles 嘅呢首经典歌曲，叫做。 Hotel California， 咁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哋都有好多好好听嘅节目内容嘅，包括咧就系一阵间我哋会有呢一个嘅调查局啦，仲有咧就系我哋嘅片段人间，今日亦都有另外一个就系由 Michael 操刀嘅 drama。 哇，正！ 今日嘅节目《风骚爆人》嘅啦，喂，我想问你咩拍档啦，即系啦，小强啦，咁样样，会唔会有啲嘢咧？即系咧，譬如话买一啲新嘅用品，尤其是一啲家电啊，或者例如手机啊咁样。手机呢样嘢咧，大家其实日日都用噶啦吓。 系啊。 但系咧，我喺上一两款咧，曾经咧都好似收过一啲嘅，叫我哋去上堂嗰啲，你有冇收过？ 冇、啊。 即系叫你学下点样用。我 系因人而异啫，见到你， 我蠢啊嘛， 唔系见到你嘅年纪大。 系啦，去咗呢个 cat 唔识揿机。 嘅手头。 唔係，即係有啲嘢咧，即係如果你買翻嚟咧，你只係跟翻你之前認知去用咧、 嗯， 可能會漏咗一啲嘅 function。所以有時候我唔喺坊間都會話：喂，其實咧，你嘅手機嗱，首先我手機先啦、 嗯， 原來係可以咁嘅喎，咁樣、 啊、 可能都有啲即係叫做隱藏住嘅功能啊，用法咧可以用得更 smart 啲。 你可以上去有好多啲乜乜乜 tip 啊，咁樣佢會教你嘅、 嗯啊啊啊。 因為好多時候我估計咧，應該我哋嘅手機咧用到好似我哋嘅腦咁樣，係唔夠10%嘅， 係咪又要咁講， 可以咁樣 咩？係啊係啊係啊， 有啲 function。 系 啦，有啲 function 可能就唔系太过常用嘅， 系啊。 咁不过知都好， 呢啲后生仔真系会比较叻啲噶。咁 两 个掣，佢哋就可以唔知佢揾到啲乜嘢。但系我系会咁，因为我就会比较用一啲，正如你所讲啦，自己嘅方法咯， 老土啲嘅方法。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由九龙塘其实揸车去尖沙咀，可以有一条短啲嘅路，你会唔会咁啊？如果我唔识嘅话，我会跟揸条就我自己识嘅路咯。我可能会兜翻去大埔再出翻嚟。 即系或者跟住嗰部7号巴士。 系啊，即系我系会。 即系明明嗰条路咧已经改咗啦，5分钟到，我哋揸半个钟，因为我哋行惯嗰条旧路。 系啊，我行惯条旧路啊，你突然间改咗咧，我就唔知去咗边啊。我最有一次系咁样，我 心舒服啲 啊， 哎，觉得新嘅呢个好唔好？靠噶， 系啊， 会唔会一阵间兜咗第二度噶？ 就算 冇 咩同我讲，我就行呢条路咧，我都觉得你咪点我啊？ 系啊，你咪 你以为 我以前唔系咁噶喎？ 呢个 map 都系旧版嘅， 系啊， 咁所以咧，有啲嘅家电咧，如果买翻嚟咧，或者大家咧都可以试下睇下个 menu 先。 我谂冇人睇啦， 我都 系咪 啊？ 喂，但我今日咧即系喺个网上咧睇到一篇叫做洗衣机嘅迷思啊。咁我求其睇下啦，诶，点知咧又睇到一啲咧，原来我做错咗嘅， 一路都用错， 一路都用错嘅， 用洗衣机嚟煲饭。 洗脚， 洗脚我都系啊，冇问题啊。 洗脚连冲凉，即系自己跳落去，揿一个程序， 加埋拣粉， 跟住一出嚟嘅时候， 喂，你讲得啱啊。喂，其实咧，阿马老师啊，冲凉咧，如果你查完嗰啲叫沐浴露咧，你先至入去咧，由第一下冲几快咧，系咪先？即系你干身查沐浴露，佢又啡走佢。 你干身点会查到沐浴露啊？ 查到噶，莫讲笑啫，即系快啲啊嘛。 啊！即系等于你个番碱，你冇泡嘅话，你点出你都出唔起泡噶。你唔好玩啦。 今晚试下先， 今晚试下快靓只系咪 啊？ 系啦，嗱，我错咗啲乜嘢咧？咁原来佢有好多嘅迷思嘅，其中一个佢话咧， 你问我哋啊。你問我哋，不如你問我。 不如我講我點樣洗洗衫好唔 好？ 嗱，咁洗衫當然係將啲污糟衫懟咗去啦。 係啦。 咁跟住就閂埋佢啦。 你唔好開個門啊！ 我就咁話，我唔開門，我一錘打穿佢。 擺喺洗衣機頂。你擺個頂。 洗成日就話啲洗衣機洗啲衫唔乾淨。 一陣味。 其實根本就冇擺。 我打開個門先。 係啊。是的，你几时加入废人俱乐部？点解你讲啲说话咁有意思嘅？ 你错，佢系会长，佢唔需要加入，佢系荣誉会。 佢错啦，嗰个废人俱乐部 Rubbish Association。 Founder of the Rubbish Association。 2000。 RA 啊，乜人哋以为系嗰啲浅水湾嗰啲高级会所？我喺 RA 会长，真系乜嘢 ？Rubbish Association。 The founder is me。 系 最紧要系 since 2000。 系啦 ，Charitable Association。 申请做 NGO， 佢唔系筹款俾人，佢系叫人筹款 俾 佢。 出粮俾自己。 Charitable Association， 从来冇人参加。 系纯牟利机构，唔系非牟利，系叫纯牟利机构。 系100%牟利机构。 冇错，系啦。咁咧嗱，左到我都讲唔到啦。咁咧就系山，我讲到边度？ 你讲到话 洗衫，摆咗啲山，山咧就门，咁咧有个格噶嘛。咁咧我就有三样嘢倒落去嘅。你讲啊，马老师，你有冇洗衫噶？ 有啊，前置式噶嘛，我哋嗰个系所谓欧洲机啦。 你可以喺上边度， 总之一定 有两种嘅，日本机同欧洲机。 总之有一格啦，即系有拉开一个， 有三个窿， 有三个格嘅。 系啦， 我个冇啊，我冇格。 真系噶， 系 咁你点解你嗰啲嘢拣翻嗰啲点啊？ 乱倒，倒喺山上边。 人生根本就系咁。 系啊，系咁。 定咗你倒落山。 唔系，我嗰个真系冇，因为我系上边啊，上边揭嘅。 我就系玻璃窗口 嘅。 系啊，我 就玻璃窗。 你哋系前置嘅啦。 其实咧， 有 咩分？点解你唔系玻璃窗嗰只？ 玻璃窗嗰个，玻璃窗的爱。 陈慧娴叫我买嘅。 陈辉系咪好嘛？玻璃窗的爱，咁我咪买玻璃窗。 你睇得清楚佢究竟洗成点样啊嘛？系咪？ 我唔会睇噶、啊，你唔好傻啦、啊。电视我都唔睇啦，而家唔好话睇洗衣机啦。 真系有人会睇噶，就会觉得好似娱乐无穷咁样，佢觉得佢咁样嘅话系好疗愈噶。 系咩？ 你哋识唔识嘢噶？ 即系你嗰系你系嗰个人啦，系咪？ 唔系，我唔系嗰个人，我就问过，有啲人系真系会睇前置式嘅呢啲玻璃窗的爱嘅洗衣机去洗衫嘅时候，佢哋会觉得好疗愈嘅，同埋啲猫会中意睇噶。 猫系噶，猫喺只手度找佢添， 系啊， 系觉得好得意啊嘛。 嗱，院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先， 我问咗你都冇答。 我你俾个问咗先，我惊我唔记得。 Rubbish Association， 请发言。 因为佢有好多时间俾你揀嘅、 嗯， 又咁又咁，又先冲后浸，又抹又水。 你讲嘅桑拿定洗衣机啊？又先冲后浸嘅咩？ 两种都有。 你系咪去咗乜桑拿？ 系佢嗰啲系，仲要系嗰啲。 又系一个玻璃窗 嚟嘅，桑拿先冲后浸， 我 先打后 揼完个人， 俾钱先至揼， 唔系啊， 惊佢唔记得咗走咗。 揼完先俾钱噶，特别好， 你 讲 你 讲 你 讲， 我永远就拣三十分钟，我从来唔够胆拣其他。 你惊洗烂啲衫啊？ 咁 三十分钟好快， 你知唔知有啲系十五分钟噶？ 我知， 我啊、 你可以选择咁啊。 四十分钟我觉得太嘥时间。 好啦，首先讲时间，先话你洗几耐噶？ 我通常都会，我睇下洗乜嘢啦。如果洗内衣裤嘅话，就要耐啲。 你净系洗内衣裤啊？你唔捞埋洗噶？ 你唔见到就系有唔同嘅洗衣程序嘅咩？有啲 delicate、 我通常就摆埋一齐。 我分颜色，一系黑，一系白。 我啲叫做 cocktail washing， 鸡尾色，全部抌咗落去。喂，嗱，好啦，十点半啦，咁我哋啲时间非常宝贵，因为头先。就有啲靓歌吓，咁我哋翻嚟咧，不如咁啦，睇完呢个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先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好嘛？ 好， 好 ，OK，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对《苹果日报》可能快将停刊，同埋当局点样处理一传媒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林郑月娥话：今次执法行动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机构负责人亦唔可以。用新聞機構作為保護障而不守法，不可以用新聞機構作為保護罩而不守法。林鄭月娥又說，警方的執法行動每一個步驟都是依法辦事，保安局局長行使權力凍結涉嫌違反國安法的公司資產，是為了防範進一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他強調香港國安法是有法必用、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我是多次強調，特區政府必定是會有法必用、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警務處在進行每一個的行動一定是做了充足的證據的搜集。我對於特區政府的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同事是很有信心。咁所以我必須喺呢度重複保安局局長講過，今次嘅執法嘅行動咧，同一般嘅正常嘅新聞工作係完全冇關嘅。我哋處理緊嘅唔係一個新聞機構嘅問題，亦都唔係一個新聞報導嘅問題，係一個危害咗國家安全嘅嫌疑嘅行為啊！所以唔能夠以話因為涉嫌嘅機構係新聞嘅機構，涉嫌嘅人士。是新聞機構裏面的一些負責人，我們這次的工作就是在打擊新聞自由，是完全無關。換句話說，新聞機構裏面的負責人亦都不可以因為是屬於一個新聞機構而以此作為一個保護罩，是可以不遵守法律。要看到我們在整個的執法的行動裏面，每一個步驟都是依法辦事，資產的凍結亦都是國際的慣例，因為他們犯的法是非常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必須要防範他進一步去危害國家安全這些行為。那究竟是有申請，而申請之後怎樣決定呢？都是依法辦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國安法第七條要求特區政府有兩項目標工作，當中包括按基本法下的規定就二十三條立法，但他說現屆政府只餘下大約一年任期，他評估現屆政府將沒有能力在一年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但會盡力做好相關籌備工作。林鄭月娥說，雖然香港二十幾年來未落實立法，但不能指沒有法律條文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早年政府就曾經引用社團條例處理，他形容有關問題要兩手找，一方面是怎樣就二十三條立法，另一方面是要梳理和激活現行法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現時已經有900至1000間食肆、熟食類餐廳、餐飲業僱員亦努力預約接種疫苗，相信這類食肆的人數上限再放寬，能夠吸引更多餐廳符合這類的資格。陳肇始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說，整體的專家顧問都沒有反對抗體血清測試，以三個月有效期認證的做法，當局正製作獲認可進行血清測試的化驗所名單，會盡快公布。相信抗體的化驗時間只需24小時，但要視乎檢測量。他說放寬入境隔離要求的同時，亦會密切留意各地疫情，會盡量平衡和小心作風險評估。被問到政府有沒有放寬限聚令的目標，陳肇始重申，如果社會的疫苗接種率再增加，達到建立疫苗屏障的效果，可以安心再放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0点，跌8点，成交金额4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5。跌了10元，美团是295.6，跌6.2，小米集团27.45，跌5毫，吉利汽车25.6，升5.5，阿里巴巴203.2，跌2.2，比亚迪股份228.4，跌4.2，盈富基金28.86，冇升跌，药明生物137元，跌4毫，港交所459.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44，瑞士法郎0.92，加元1.238，人民币6.46。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191，欧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2点，升811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48美元，卖出178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香港仔大道，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咧，因为有冧树噶，来回方向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去香港仔大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香港仔大道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嗰一段咧，因为有冧树，来回方向咧都要全线封闭，影响到所有车唔能够由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入去香港仔大道。咁

家讲紧就有呢个洗衣机嘅迷思。头先我哋都系讲紧嘅就系洗衣机点样可以洗到衫干净咧？就系、是、首先要打开嘅洗衣机，将啲衫摆落去。 系啦，唔系摆喺个顶嗰度。 冇错啦， 因为要符合翻你嘅 association 啊，所以我哋讲啲嘢咧系要诶兜翻多少少。 唔好意思啊， 冇错，系呢个垃圾。 系啦，但系头先我有个问题问你，你都冇答。我话嗰个卡啊，有三卡， 我三 卡 咩？我都系倒第左边第一格，即系无论 唔系左边右边噶，佢其实 我即系一二三 规定咗噶，系啊。 我知， 佢有个写住噶， 唔系咯， 有写住一啊、二啊同埋三噶。 识唔识一二三啊？ 我识， 咁系罗马数字咁样啊？ 唔系，佢冇写一系系 系乜嘢，二系乜，三系乜， 就 系 乜乜乜乜。 马老师睇唔到噶咁细个字， 我明。 佢要 控制好埋， 控制喺埋个窿里睇。 佢睇乜嘢都系控制好埋 啊！即系要摆到个格里边睇。 系啊，系咪好乞人憎啊？呢啲行为。 喂，一反得翻一成视力嘅人，你唔可以咁讲。 我都知系。 你有一成啊？我以为你冇。即刻要怼到落个窿里边，先睇到佢一二三边格噶。 咁究竟其实每一格嘅话，你知唔知道都系应该系摆适当嘅嘢喺度噶？你总之你乜嘢你都系摆喺同一 格。第一，其他所有 同埋衣物柔顺剂都系摆喺第一格。 冇错，但基本上我系冇衣物柔顺剂，我净系得洗衣粉嘅。 洗衣粉第一格， 冇错， 系倒落。冇啦，你冇啦， 冇噶啦， 唔会 ，你乜都冇噶。 OK 噶，其实衣物柔顺剂都要睇下你要洗啲乜嘢咯。听闻就 系 话，如果你要洗一啲咧运动服装。是不应该把衣物油浸剂。 为什么 因为不是是会令到它里面的纤维是变得不好的、哦、那就没那么襟、哦 okay, 啊。 我做了什么呢呢我首先说我摆什么、嗯、我摆、洗衣粉最左边中间我倒少油浸剂豉油碱粉糖豆豉。 麻油。 佢入咗你个会咩？乜吓？佢咪入咗你个会？佢系副会长。 系冇错，我系 vice president。 佢系 president。 冇批俾佢。中间咧就摆油顺剂，最右边咧，其实我都唔知由几时开始啦。我估啊，应该由嗰个叫做疫情开始啦。咁、 嗯、 我你可以话我即系太过紧张嘅，咁但系我好似安心啲咧，安心出行啊嘛，系咪先？安心洗衣机咯。 你摆酒精。 滴露酒咩？净系滴露，即系或者诶、类似滴露嗰啲啦，即系黄色嗰啲咧，一支嗰啲液体。 有啲漂白水咁样。 我又唔会落漂白水。 梗系啦， 我 惊自己 色 嘅 打烂啲衫。系啊系啊，会令到色有受影响。 我试过成件粉红色衫变咗白色啊、 嗯！你几廿岁着粉红色衫？ 系啊， 你啲底裤咪都系粉红色噶？ 其中有 有花纹嗰啲。 唔好问佢，我唔想谂。 其实你喺边个女？系咪喺女装部卖？ 其 实 佢其实真名 睇唔到边个男装女装， 佢其实真名 求其 见 到啲类似底裤嘅走埋，啊小姐唔该一打， 咁佢系孕妇托住个肚， 咁人哋见到，咦佢真系咪啊？我系老婆啦，可能点知佢只系睇唔到咩部门？ 冇错，其实实际上呢个系咪嗰个迷思咧？系咪每一格嘅喺我哋嘅洗衣机里面嘅话，我哋都应该系要摆翻应该嘅嘢噶？ 但系头先你讲嗰样，我都系啱啱先知啫，即系话sport wear 唔好落呢一个油顺剂。 油顺剂系啊，你唔知嘅咩？ 唔知啊！ 哇，我知道 因為咁講， 我呢個都係個迷思啊。 因為我好少 sport wear， 我冇 sport wear， 係、哦、啊，我都唔 sport 嘅。 我唔係好似人哋咁咧，買完波鞋擺屋企沤噶嘛，係咪先？啊，我唔記得上次邊個話買咗波鞋咧、 啊， 好似跑過一次定兩次啊？有冇跑過？ 嗰時會甩底嘅，如果係咁，唔得嘅，你唔用。又或者我有個朋友係中意咧買親一對波鞋嘅話，係買兩對嘅。 點解？ 一對係揾嚟跑，另外一對揾嚟擺。 係啊， 炒嗰啲叫炒。 唔係炒，佢係話咧，佢要留翻一對喺度，因為佢太中意啦。佢、哦、每一對中意嘅波鞋都會咁會買兩對。 但係你講得啱喎，我試過咧買咗對波鞋咧，俾我嚟講咧係叫貴嘅。咁、 嗯、 我唔捨得著啦。我擺咗兩年之後，佢硬曬爛曬。 啊会噶碎 碎晒啊 碎用啊 系啊系啊 系啊冇用啊其实系 所以 系 爱佢咧你就要每日接触下佢 冇错 掂下佢着下 系啦踩下佢 踩下佢 链 所以我哋走爱嚟嘅 我即系咁踩啊你 系啊踩到尽 踩踩得舒唔舒服啊咁 非常唔舒服 非常舒服 我觉得唔舒服可以再大力啲 系嘛 再大力 其实我想踢佢 嗱翻嚟我话题吓 系 咁咧就有一个嘅叫做洗衣机大人啦都系净系整洗衣机嘅师傅嘅佢就话咧好多人咧以为喺洗衣机直接加入滴露，我讲我自己嘅叫做不即迷思啦，可以有效消毒，但系其实佢话滴露咧要喺静止状态咧，先至有消毒嘅效果。 咁 样洗衣机佢会滴 高 速啊，咁啊清洁力咧就会相对减少。咁、 哦、 应该点啊？佢话如果你真系好惊嗰啲衫咧系有菌咧，咁你浸咗先，浸完先将嗰啲衫摆落去滴，就唔好倒落去嗰个格嗰度。 你意思系另外攞个盆浸住啲衫？ 冇错，浸咗衫之后先摆落去洗，你冇嘢 啦。啊，兜啊，乜都得， 咩啊？ 所以要問呢樣嘢需要問。 我想請問一樣嘢，因為其實洗衣機咧係有一種浸洗嘅功能嘅。如果係嘅話，我可唔可以用嗰個浸洗嘅功能嘅，就係倒啲滴露落去人頂，跟住等佢浸一浸先，跟住先至洗咧？ 總之唔好用。即系唔好转住， 啊！即系唔好用普通嘅洗衣程序，就摆落你嗰啲咁嘅消毒嘅呢啲消毒剂落去。 明白。 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基本上系冇用嘅，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 好啦，咁其实讲到你话即系洗衣机之外嘅话咧，我仲觉得其实好多平时我哋去用一啲嘅小家电，都会有啲咁样嘅迷思，或者系日常生活当中嘅话，都有好多嘢我哋以为一路都好聪明，我觉得自己其实系搞错咗嘅。 系。 好似今日好似话阿马小强系有啲贡献嘅。 唔系，你我头先听你讲咧，你话佢嗰啲杀菌嗰啲咧係要浸住先得， 梗係啦。 咁我又有個迷思啦。我講緊嗰啲係嗰啲朗口水啊，都係殺菌噶嘛。咁你倒落你用唔用㗎？ 我用。但我想問你咧，朗口水咧，你係先朗後擦定先 擦？ 先擦後朗。 先擦後朗。嗱，你朗嘅時候，我係咩個固固定含住佢咧？即係如果你頭先講你嗰個理論係 咩叫固固固啊？ 即係 我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咁樣先至能夠殺到菌嘅，係咪應該要含住佢翻工係咪？ 含到佢翻工，小心 到夜晚放工先可以翻出嚟。到夜晚翻屋企，去到翻入廁所蒲。 我講咗先覺得自己傻。 唔小心吞咗，使唔使补翻？哎呀，吞咗， 再补翻， 补翻少少。 喂，我真系试过唔觉意吞啊！ 我试过， 好惊噶，死啦！会唔会死嘅？ 系啊，你会 feel 到成条肠都 好惊啊！ 肠火辣噶。 但我话俾你听咧，我曾经听过讲法，我到而家都跟嘅，好似系牙医讲嘅，系先朗后擦，唔系先擦后朗。 哦， 先 朗后擦， 先朗后擦， 系啦。OK， 嗱呢个咪就系迷思咯， 系 咪？咁其实你系点样噶？你含到翻工？ 佢攞住嚟擦。你頭先本來想講咩啫？ 跟住吞咗佢。 唔係，頭先你話就唔好喺度喺靜止狀態先有效。咁我就諗緊，如果你攞口水， 即係喐唔喐嗰個口腔啲肌肉。 即係任何消毒同消毒有關嘅嘢，我覺得都係咁樣，都係靜止狀態先至可以消毒。 我覺得唔關事。 咁如果你即係損咗，你要搽酒精，咁你都係咁要揞住。 喐都唔好喐， 系咪？如果你咁讲， 喺个十字车度叫唔开车， 冇喐， 冇喐啫。 如果唔系 消毒， 喂，但系你选咗，你唔系真系搽酒精系嘛？ 系啊， 打到妈唔认得噶。 喂， 其实咧，嗱呢一个当系我自己用呢个方法啦，我唔知道你啦，系有一种咧买翻嚟咧消毒，但系佢唔乸噶， 双氧水。 我唔知个名啊， 双氧水咯， 一支支咁啊，粉红色噶，你知唔知？ 粉红色噶，双氧水唔系粉红色噶，佢咧双氧水 O K 噶， 佢系消毒嘅，但系佢冇嗰个火酒嗰啲咁，直情冇啦，冇 feel 噶，即系好似清水咁，但系佢就粉红色嘅，大家可以喺药房应该有得卖。 但系会唔会有一个迷思，你觉得系乸咧先真系可以消到毒？ 我都觉得系，系啊， 呢个都系一个迷思嚟嘅， 你都唔知攞啲咩沟个粉红色嘅嘢嚟点啊？ 系啊，有好多迷思噶，其实你唔知点解。 嗱，所以你呢个谂法咧。咪引導有啲人覺得咧，攞口水都要揦先好咯，其實唔係噶。 嗱，我咁講，揦嗰個話係真係有用嘅，因為揦嗰個，如果你開始感覺到你自己嘅喉嚨開始痛嘅話咧，你用揦嗰只，你知我講緊咩啦？ 唔好用弓，用揦， 即係原理咯。 冇錯，唔好用弓，用揦，用揦。 我入埋你個會啦，已經。 跟住佢仲話咧，你應該係要點樣咧？就係盡量將佢咧，就係攞去你個喉嚨啦。係 啊 係 啊， 咕嚕，但係起碼要維持嘅就係要十秒鐘或以上，咁樣咧佢。先至能夠將你嘅喉嚨裡面嗰啲細菌咧殺咗菌之後咧，你拉翻出嚟，跟住咧係真係會好得好快。 你知唔知舊香港咧，當大家唔係咁慣用呢一個朗口水或甚至冇嘅時候咧，阿媽用咩同你咁樣？即係 鹽水， 鹽水 係啦，仲要係好鹹、好鹹、好鹹嘅鹽水。 喂，呢個 好似睇嗰啲片咁樣， 鹹鹹濕濕。 喂，民間智慧真係得嘅喎。細個咧，譬如話喉嚨痛咧，起身咧，阿媽就話：乜都唔好搞，牙都唔好刷喎。 系啱嘅。 然后 怼杯 盐 水， 怼盐水。 佢唔知咕咕咕噶，佢饮埋噶。我会饮埋噶，你会饮埋噶。 嗱，盐水有两种方法，你而家讲紧嘅就系朗口都得，朗嘅都得，或者你朗完之后嘅话，你唔好饮，你朗咗嗰啲你要拎翻出嚟。但系你要饮嘅话，你就真系要饮咯。 系 系啊，两样都可以嘅，即系其实外敷内服都可以。 冇错， 盐系好有用噶。同埋我觉得又系噶，嗱，乸嘅迷思咧，如果你真系生痱滋，你会唔会觉得啊？ 哇，驗超好啊！ 但係超痛啊， 過癮啊， 超快好啊， 好痛 啊！啊 我中意痛我個感覺， 冇錯，令到我好好地去反省我自己嘅日常生活，係做得 冇錯。 短暫嘅痛苦換來長期嘅舒服。我試過有一次睇牙醫，那個牙醫就話：咦，你有粒大飛枝喎！我係啊，醫生，我同你搞掂佢。跟住佢唔知滴一滴，好似嗰啲叫做啡啡地色嗰啲叫咩啊？ 癲酒 係啦，哇！ 点解我知道佢心谂乜？ 我嗌到成个牙医牙医诊疗所听到啊！但系离开佢嘅办公室已经唔同啦。 系啊， 个飞枝已经 因为你 癫 咗啦嘛， 系啊， 因为你滴咗癫酒嘛。 我又收多你两嚿水， 癫完之后就走啦。 癫住走嗰啲 系啦，冇错，正。 好啦，我有一样嘢想考下大家嘅，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我哋用一啲日常生活嘅一个迷思。我想请问你哋屋企每一个人都会有呢一个嘅电冰箱吗？嗯、 有 哦，雪柜 系啦，雪柜你哋嘅鸡蛋会摆喺边噶？ 佢鸡蛋格咯，佢有鸡蛋格咁咯。 鸡蛋鸡蛋嘅蛋鸡蛋嘅蛋格喺边度噶？ 右上角 门咯。 门嘅右上角， 咁门嗰度系咪？咁你就会将佢摆翻喺佢自己个鸡蛋。 因为佢 suppose 你系喺度摆鸡蛋噶嘛，唔通摆汽水咩？又唔啱啊！ 错晒， 点解啊？ 原来咧，我睇咗有一个嘅 鸡蛋架唔摆鸡蛋， 唔系个鸡蛋架，其实咧佢只不过系因为嗰度系冇错，佢系摆嗰个位嗰度系方便你可以摆鸡蛋。但系其实咧储存鸡蛋咧，你摆喺嗰度嘅话，系令到啲鸡蛋好容易坏嘅。 哦，系啊，因为太近门，成日开。 冇错，你成日开，咁、哦、所以咧、okay. 你会留意到嘅就系佢嗰个温度系会好大，个、啊、温差会好大。你一开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接触空气比较多，啱唔啱？ 咁应该点啊？ 所以其实你系应该摆喺里面。 边一格？ 摆喺你个边格都得， 总之即系唔好咁近门 咯，唔好摆喺个门。 咁咪好嘥咗嗰啲格咯。鸡蛋嗰格， 摆个橙咯， 或者搵嚟摆， 或者架摆啲架鸡蛋， 摆啲杂咗个鸡蛋咯。 OK， 我又问你啦，摆鸡蛋，你知唔知个鸡蛋应该点摆啊？尖个向上定向下？ 尖个 向上， 嗯， 啱唔啱啊？ 错， 点解啊？ 系应该肥嗰度咧向上。 哦，即系尖向下， 系啦。 点解？咩？点解？ 冇咁容易跌出嚟。哦，同埋嘅就系、是、哦，我知嗰、那个蛋黄会向下沉。 你解释先啦，老师。 唔系啊， 其实佢唔知点解。 佢唔知道，佢揾啲嘢嚟带我哋嘅。 带我哋 呢个系事实。 跟住我哋讲咩咧？佢讲双方答案。 点解？ 你解释到 我点解要咁摆啫？ 系咯， 嗱，因为咧。你真系咪真系有心听先？ 我冇噶， 其实不过你讲一讲，系啊，我哋只系想车轮住你噶咋，我其实冇乜想想知啊。你讲唔讲啊？ 就算你讲，我都唔知道信唔信。 你唔讲，我去讲 嘅都唔照做。 你讲，你讲，点解啊？ 因为咧，点解咧？就系话，因为个鸡蛋咧，其实咧，佢好多菌喺度 嘅。嗯， 鸡蛋啊。外边啊，个壳 个壳上边 系啊，好 多 污糟邋遢嘢噶。因为如果你咁样即系肥嗰个向下咧，所有嘢咧，好似你头先讲得啱，里边好多嘢都系沉咗落去。如果你倒翻转咧，咁佢就变咗向上。咁你壳嘅时候咧，佢啲嘢咧就好啲。 但系菌唔系应该 suppose 好平均咁分布咁样，点会点会肥嗰度又冇啊？豆嗰度有咧？ 点解佢一定要向尖嗰度上？ 你个身啲菌都唔会净系集中喺嗰度噶嘛？系咪先？ 边度先？ 揼咗个肚腩咯，因为肥啊嘛，即 系 好似个蛋咁样 咯。菌系应该分布好平均噶嘛。 我唔知啊，啲科学家讲嘅。 我系咪你嘅科 学家？系咪叫科学家？系咪叫？ 系注属佢嗰个会个科学家，叫废人科学家，就系咁。喂，好啦，通常快到十一点，我都话噶啦。我哋想challenge住你啫， 佢真系唔知噶， 佢求稳啲 up， 真系噶。 由废人俱乐部赞助，废噏通识课程经已播放完毕。 多谢各位收听， 翻嚟我会有网上情。 有歌手叫做 Crazy For You 的时间，回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呢个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啊！展望未来数天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钟，喺 Radio Two 一样会有风 show 快活人，有梁继章加埋李丽睿加埋马小强噶。十一点新闻后，我哋再见。 根本利益等出发，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定促进者和积极贡献者。回顾八年任期，崔天凯指出，今次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工作。中美建交42年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100周年，未来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广大侨胞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美好的前景。美国和南韩据报正考虑取消由美国国务院和南韩外交部主导的对北韩工作组。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报道，美韩的北韩核问题磋商首席代表早前审视工作组的活动，朝着终止现有工作组进行研讨，并加强司局长层级磋商，具体方案有待持续协商。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北韩事务特使金城将会与南韩统一部长官李仁荣举行对朝政策高级别磋商。金城早前说愿意与北韩官员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无前设的会面，期望在短时间内有正面回应。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8点，跌91点，成交金额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8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5，跌12蚊；美团295.4，跌6.4；小米集团27.5，跌4毫；吉利汽车25.4，升3.5；阿里巴巴203.4，跌2蚊；盈富基金28.84，跌2仙；比亚迪股份226.8，跌5.8；药明生物138.5，升1；港交所458.4，跌6；信义光能16.16，升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805，瑞士法郎8.448，澳元5.836，加元6.275，新西兰元5.417，欧元9.2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2点，升811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5美元，卖出178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一带咧就交通挤塞噶。咁另外，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锦丰园啊。荃景围天桥上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锦丰园。咁由于受塔树影响，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而家车辆不能够由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入去香港仔大道，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大道啦，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回中环湾仔绕道车多，龙尾在顺德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市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都是行车缓慢啦，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没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洗好多钱。 申请政府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的。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是专给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的楼宇业主的。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时间是这个11:08的了，回来呢我们有这个环节的。 我们尝试去抽取辅助动词呢，虽然我们见不到。 网上情。快乐 是一种心态。快乐是一种心态，不是一种状态。你改变不到环境，可以改变自己。心态越好，才可以静下心来做好你的事情。你改变不到事情，但你可以改变态度，放松心情，才可以好地去调整你的生活。人生快乐一啲，耐心一啲，俾自己心灵一个空间，放松自己的心灵，何必想那么多？人生何必要咁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智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人生的变化是很大，要积极地面对。人是为自己而活的，保持好心态，能够消散一日是一日。虽然人每每日都在很好的状态里面，但我们可以工作之中、生活之中调整一下，让自己开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拥有得越多就越快乐的。可能在你身边有些人会不喜欢你，有些人会不尊重你，不需要理会，只当生活之中没有这些人存在，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过得开心，过得舒坦。人是为自己而活。 遇上冷风雨，又 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废噏， 唔系废噏，系好正经嘅题目。记住，中国文化 AI 化 ，VR 化 ，question mark， 唔系化。 老师啊，唔系化，简称系咪唔化？即系今日个 lesson 叫 no 化。 诶，你喜欢啦、 啊？ 是 好嘢，拜拜。 喂，你记得早前我同你讲过啦，清明上河图，就一个 电子版啊嘛， 电子版，咁啲外国人睇得，哇，好好、啊。 你之前系同我哋第二个地方讲 嘅，你介绍下嘅清明上河图电子版系点嘅一回事 咧？有一幅好靓嘅名画，一幅好长嘅，唔知几十米长嘅，佢里面有啲 长轴嗰啲画啊嘛， 长轴系啦，有啲亭台楼阁啊，啲人啊，啲市集啊，咁啊电子化之后咧，啲人会喐。啊！啲船行啊，好得意嘅，就令到多啲年青人啊去接觸中國文化。 明啊， 咁呢樣 清明上河圖其實就係畫緊喺當時佢哋嗰啲人嘅喺日嘅普通人嘅一啲生活，係啦。 譬如話有酒樓啊， 有人賣嘢 啊， 係人過河啊，係咪有人拉車啊？ 我見到有個青樓添。 嗯，我都見到，係啊。 有冇見到清道夫啊？ 冇， 嗰時冇清道夫。 嗰時冇清道夫。 係啦， 唔好玩啊！ 谂起清流我就 即刻成个人系啊，冇错。 咁喺呢个大时代之下咧，好多人都觉得，咦喂，如果将啲中国传统文化一啲靓嘅嘢，将佢话 电子化、 科技化去谂， 系啊。 于是咧，我有个法国好朋友，啊，咁 丧坡系嘛？ 唔系。 我咪叫丧坡啊， 唔系， 即系佢性格比较丧，咁所以佢唔系真系法国，其实唔系真系法国人嚟， 唔系系有个 S E A N 啊嘛，丧坡， 呢只九十年代 丧坡啊嘛， 丧坡啲嘢， 喂丧坡过嚟咁啊，咩事啊咁啊，阿丧坡， 你做咗件衫丧坡嘅， 丧坡学啲啱啊， 丧坡好多银色嘢嘅，好我哋唔好讲啦，咁我有个法国朋友咁啊，佢话俾我听，喂。有个法国好有钱嘅女士，系啦，某大集团嘅 CEO， 佢想咧睇下咧去国内揾一啲咧中国传统文化，将佢 modernize 同埋科技化，有冇得谂？我第一时 唔系，首先我想问嗰个法国嘅傻婆学啲嘢，点解要做呢样嘢？佢因为赚钱啊。 而家賺錢啦，佢覺得可以即係通去全世界啊嘛，即係啲中國 你漏 嘅 呢樣，其實仲有啲咩嘢？得一個原因啫嘛。 純牛理機構， 純牛理機構 ，R A 嘛 ，Rubies Association， 係 啊， 係，係啦，揾錢係咪？ 係啊，咁我話，誒好啊， 撐住你， 係啊， 死梗， 我都係 咁話， 我都係咁話，咁我即刻聯絡喺北京嗰啲好朋友啦，咁啊佢哋又搞嗰啲電子嘢啊 ，AR 啊 ，VR 乜 R 都有，我即刻問佢。我话喂， 有冇得搞？ 有冇得搞？有冇得谂？做唔做到出嚟？因为你要做到出嚟先得噶嘛。佢话没问题。我话你做开乜嘢先？佢话佢做开啲 剪肠粉 VR 嘢， 做开剪肠粉， 洗厕所， 什么都没问题， 价钱都可以。 最关键的，佢就系做一啲嗰个蜡像馆嘅蜡像公仔， 即系都叫做系同一啲就系从事啲文化有关啦。 关事咩？ 关 电子化同蜡像有咩关系啊？ 唔知啊。 佢 頭先都同你講話，雞蛋要倒翻轉嚟擺 嘅話，化有咩關係？ 咁記仇嘅， 我係啊， 唔 係 執著。 你記得我係一個好執著嘅人。 我記得，記得，記得。你 繼續 分唔記得？咁 佢問我你想點搞？ 嗯， 我話嗱，因為咧呢個咧好有錢嘅，咁就喂你幫我諗掂去諗一啲嘢，睇下有冇得。 係咪好貴啊？如果你成日強調好有錢，即係你呢個過程出嚟係好投資好多錢， 可以㗎，可以㗎，幾多錢啊？大約俾我哋知道下有幾貴啊？ 即係知你嘅生意有幾大？ 你當係千萬做單位先， 好少啫， 美金喎， 千萬哦， 美金喎，我 即刻又加美金， 唔係。唔讲唔讲， 汉万 啊，即系唔讲，全部讲美金。我话你做开咩话？佢话我做开嗰啲叫做立像本。我话得，你俾啲相我睇下先。我话戳俾啲相我睇。 立像本好多人惊噶喎，有时 系啦，好多人惊，真系啊， 整你个样整到好似 Michael 咁噶喎。 我话呢个边个 人惊啊？整 Leslie 整到佢咁嘅样。咁先叫得人驚， 好多人話， 嚇係呢個， 唔 係 喎， 佢掛個牌就話係咩邊個，一啲都唔似噶， 係啊，好問題啊！你我一睇，喂，嗰幾個邊個嚟噶？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我話廟裏邊嗰啲四大天王啊，風調雨順啊，嗰啲咩嚟噶？佢話唔係，左邊係劉德華，張學友呢個手，我話。你不休玩我啦，即系一睇真系唔似，好肉酸嘅，即系你知几肉酸？ 我梗系知啦， 即系肉酸到 个肉酸度。 我系真人嚟嘅，但我唔系立像， 有啲似但 系佢真人同立像 差唔多， 差唔多。 OK， 咁我话嗱，我唔理，你可以咧，如果佢嚟嘅时候咧，去北京，我可以话呢个只系样板嚟嘅啫。你谂掂 佢。我哋咁都做得出。 有咩做唔出啊？ 但系 唔到自己， 我 真 系系啦。咁你到最后你出嚟嗰个 俾法国富婆咧？ 嗱，第一 佢因为嗰个富婆睇唔到嘢， 你 嗰个富婆系听觉嘅啫。 我证实，我证实 啲同听觉有关嘅嘢啦。 唔系佢，因为点解咧？佢嗰啲风调雨顺咧，四大天王整得唔好咧，系因为佢即系跟住刘德华做咧，佢梗系做唔到啦。但系， 梗唔系啦，你唔可以用呢个藉口啊！即系跟刘德华做就唔好，跟阿马小强做就好啊？唔通？ 唔系，因为佢哋呢啲咧，佢真系可能唔系好认识佢哋嗰啲人嗰啲特征。但系 你望住张相嚟做噶嘛？ 系啊， 系咯， 你素描你学画画咪就系 唔通你画苹果，画苹果就丑样，画橙就靓 啊？系啊，你唔可以画一个苹果跟住画橙嘅话，其实佢如果系画翻一啲佢嗰啲即系佢熟悉嘅嘢，佢就会画到噶嘛？ 画佢自己手指功咧就画得好靓啦咁啊！但系画你个样就唔得。我自己手指公就 我唔拜你， 系咯，你冇为自己揾藉口先，你噶马小强。 系啊， 嗱，冇办法，我呢啲出嚟。 我唱阿刘德华之歌就唔好听，但我唱黎明就好好听。 你唔可以 多余啊！你唱歌好啊，好唔好唔好嘛？ 我 唔怪得你入 Love Station。 你闹我，我知都 系。我冇闹你啊，我而家奖励你。 唔系，我觉得你锡我啫， 又唔想 我。OK， 继续。咁我话喂，我依家唔系搞呢啲，我系要搞嗰啲中国传统文化。我其实谂咗条桥嘅，因为我都同阿 Christine 讲 呢条桥叫屎桥， 唔系 你最叻， 又或者烂桥都系， 或者两国 combine 屎 thinking， 你嗰啲系 烂，快啲啦。咁佢就话诶嗱，我想做咩咧？就系做例如钟馗，福禄寿， 佢话定你话？ 我话俾佢听啊！我建议俾佢啊！我 呢啲点电子化？我想问， 你听我讲先啦，唔好咁紧张。 电子钟馗， 我 话 嗱呢啲 扭嚟跳舞啊！ 真系，我话呢啲你有把握啦啩？即系呢啲钟馗。 喂，但系你买法国嗰啲上坡都唔知边个叫钟馗噶？ 介绍俾佢听咯，就系要 介 绍中国。 Ghostbuster 系 嘛？ 唔系 就系买佢唔识咯。 系啊，佢就要中国传统 文化。系真系买佢唔识啊！佢要呢啲咁嘅嘢嘛。 系啊， 如果唔系话喺中间，佢点样可以 掠水？ 系啦， 唔好用掠水呢两个字。 你用咩咧 ？cap 水 啊佢 ，cap 水。 唔系，我觉得佢好聪明。 系嗰啲叫咩？过桥湿脚啊？ 过系唔上 啊？系啊，即系过河湿湿脚。 过河湿。 OK， 我话你搞掂未？我话一定有办法，保证令你满意。即刻同阿 Christine 飞过去。咁。飛到過去之後咧，佢就話：，做咗個 demo 俾我睇。我話乜嘢 demo？ 就係呢一個 Mr. 鐘，我就介紹俾 Christine 聽啦。 Mr. 鐘， 咁你 Jones，JONES， 點可以叫鐘係做 Mr. 鐘嘅？咁包公就 Mr. 包咯，係咪啊？係咪啊？莫非係 Mr. 樂喎？係咪？你真系低低地啊！ 喂，佢系钟先生， 咁 Mr. 葵啦，不如好唔好？ 唔系， 佢系甄葵个细佬叫钟葵啊嘛， 又或者福禄寿就 Mr. 福， 咁大肚佛咧 Mr. 大啊， 或者观音就 Mr. 观，系 Miss 观。 喂，你真系随便都嚟噶啦，真系吓。 唔系我解释埋钟馗呢两个字俾阿 Christine 听噶，即系我包装我。 钟馗依家有成个字噶嘛，即系有名有 meaning 噶嘛个名。 姓钟叫阿葵。 哦， 就 Mr. 鐘啦。 如果喺普通話咧，就係個渠字，通渠大道個渠，即係話好大嘅路，好闊嘅路。咁我解釋埋俾佢聽。 其實 Mr. Big Road， 炎王就 Mr. 炎，炎生係咪炎先生就係咁。 咁我亦都解釋俾 你 聽。 喂，你果然真係電子化同 modernize 咗好多中國嘅文化喎。 梗係啦。喂，我解釋咗俾Christine 聽，點解我要設計呢個公仔咧？原因係有原因嘅。咁你知唔知咧？其實因為咧。佢第一佢捉鬼嘅， 你應該用 Ghostbuster sell 嗰套戲咧，人哋要識。 嗱，你聽我講先啦，鐘馗咧，因為佢真係好叻嘅，佢樣衰啲，但係佢嘅心地 你唔可以咁講噶，你對 唔係 神佛不敬啊？係 啊 係 啊， 你個樣仲衰啦。 我知，但我 心 地 唔好啊嘛。 咁我就話俾佢聽，其實咧，鐘馗有一個形象咧，好好嘅。 嗯， 係咩啊？ 就係有把扇。 哦， 你知唔知佢把扇前面 捉鬼㗎？ 唔系前唔系捉鬼， 前面有啲咩嘢？ 写 前面有一只蝙蝠喺度。 哦，个 扇上 边， 企喺度 识 Mr. 钟。 你记唔记得百货公司有啲咁嘅动作？ 冇见过。 嗱，佢而家咧，你讲嘅人知啊，就弯你条腰，伸出嗰个扇， 有把 扇， 因为个造型嚟嘅 蝙蝠系咪呢个经典嘅？呢个就叫做隐福龟堂。 嗯， 即系 龟咩话？ 隐福龟堂， 堂啊， 堂隐福龟堂， 即系引啲 happiness。Happiness come come， 系啦，咁就引佢入嚟嘅。我话点样电子化？佢话嗱，呢个咧，因为前面有个感应嘅，只要你行埋去咧，佢就有啲好得意嘅嘢发生噶咯。 既然有啲乜嘢得意嘅嘢发生嘅话，不如我哋一阵间先至会翻嚟我哋嘅风骚派，会同大家讲下。 好， 好 听紧你 Radio Two 啊，冇错 ，Mr. Zhong Story of Mr. Zhong， The Legend of Mr. Zhong。我哋先喺11: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有关苹果日报的问题，她说今次执法行动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而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嫌疑行为，不可以说事件牵涉新闻机构或机构负责人，就是打击新闻自由，机构负责人亦不可以用新闻机构作为保护罩而不守法，强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林郑月娥又说，保安局局长行使权力冻结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公司资产，是为了防范进一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如果由于冻结资产而引起劳资纠纷，令雇员受损，不论雇员来自什么机构，当局都会为他们提供法律下适当的帮助。他亦指出，最终检控决定由律政司负责，不受任何干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她说听到美国政府回应苹果日报高层被捕事件时，提到不应限制就新闻事宜和外国交换意见，她说美方的指控全属错误，有关事件不涉及交换意见，而是基于明显证据的触犯国家安全法，外界不应淡化违反国安法的影响，亦不要美化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问到其他传媒机构是否要以苹果日报为鉴有所警惕，林郑月娥说，她认为传媒机构不是要以今次事件为鉴，而是以国安法的落实执行为参考。他又說批評特區政府並沒有問題，但有意圖組織煽動顛覆政府就是兩碼子的事。政府星期四凌晨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四人限聚令維持不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越來越多研究顯示新冠病毒在戶外傳播力有限，她怎樣向市民解釋為何容許180人的室內聚會，但是禁止4人以上戶外聚集。 林郑月娥回应话：社交距离措施嘅决定并非只建基于科学，要考虑包括疫情、活动性质、社会需要等。当局亦要衡量风险嘅可控性，主办单位系咪有能力喺活动中满足当局提出嘅社交距离措施要求。佢又強調，即使放寬防疫措施，當局對於各個處所的每台人數上限、營業時間等，仍然有非常清晰的規定。世界衛生組織今個星期將與東京奧組委、日本政府、國際奧委會等磋商奧運各場館具體觀眾人數上限。共同社报道，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日本过去几星期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率持续下降，比起其他现时正举行大型活动的多个国家还要低。瑞安指出，举办奥运涉及病毒检测、社交距离和确保换气等多项安排，未来将继续就评估和管理奥运风险继续和日方磋商并作出建议。东京奥运下月23号揭幕，奥组委、国际奥委会等五方会议后同意将入场观众人数上限设定在场地最高容量不多于一半，上限10,000人，并保留禁止观众入场的选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5点，升6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升，系跌13蚊；美团294.6跌7.2；小米集团27.55跌4毫；吉利汽车25.4升3.5；阿里巴巴203.4跌2蚊；盈富基金28.86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31.4跌2；药明生物138，药明生物是139.1升7；信义光能16.28升6.6；港交所458.8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4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7点，升816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5美元，卖出1,7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有交通意外，现场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主要就是去西贡方向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去西贡方向比较车多。较早前全景围天桥上屯门公路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全景围天桥 桥上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香港仔大道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嘅冧树咧，亦都已经清咗场啦。来回方向全线已经系解封，咁而家所有车都可以喺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入去香港仔大道。咁头先受影响嗰啲巴士路线咧，而家都陆续行翻咧原有嘅路线噶啦。咁就系香港仔大道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嗰段啦嘅冧树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全线系解封。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观塘嘅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长和苑一带咧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亚街老街。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西贡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了，现在只是去西贡方向比较车多，就是大网仔路跟着西沙路那段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只是西贡方向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行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 嗯。 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快活人》啦，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唔好意思，我遮一句先啊吓，头先咧发个富婆咧WhatsApp 我，系啊，Chrisa。我哋头先个资料系错误噶，佢话咧 Sean Paul， 佢嘅算法系应该系 J E A N instead of S E A N， 有误导， 系啦，所以咧就多谢，我哋亦都喺度，系啦 ，Merci beaucoup， 加翻俾你 Mr. Zhong， 好，我哋继续 呢个钟馗嘅 钟馗电子版， 系啦，因为咧我解释翻俾阿 Christine 听，其实中国咧好多呢啲咁嘅人物亦都系用陶瓷嚟做咗啲公仔，行销 好多，真系好多， 行销即系中国好多年，嗰 咩八仙啲嘅，你唔识啊？八仙嘅， 我知啊 ，Egg Fairy 啫嘛， 唔系啊，嗱，因为个重点咧，我就觉得阿 Mr. Zhong 咧有引福归堂， 因为佢唔识， 系啦，唔系同埋呢个image。 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呢个系 Batman， 唔系 Happiness 大佬，系蝙蝠侠电影，系咪 因为咧呢个公仔咧，其实咧要向住个门口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你屋企係啊，你都可以擺個唔係 我仲以為鐘馗係捉鬼，唔 佢 係 捉鬼，佢都係捉鬼係啦。咁但係佢如果係有把線，有隻蝙蝠喺度， 即係呢個造型嘅， 呢個造型 就對住個門口。 咁如果佢捉鬼係揸咩㗎？嗱，佢個引福就揸線啦，捉鬼係 嘢揸嘅， 冇嘢揸嘅。 嗯，我唔揸嘢嘅，系就冇揸。 冇揸啦，冇揸啦。呢个 version 叫做捞揸啦。 系啦， 诶 ，OK。 五鬼运财又系 佢。佢唔揸嘢点捉鬼咯？其实 唔知啊。 系咪呢？嗰个嗰时叫咩？有个樽咧引嗰个神之就嗰个叫咩灯神？你都要嘢装噶嘛？咪你捉咗鬼你摆边？ 系 啦， 阿 拉丁 系阿拉丁，都有只嘢捉噶嘛？ 系啦，捉佢系啊。 笑咩啫？ 捉三下嘛。 系啊。 捉边边啊？ 钟馗咁唔劲。 捉三下咁啊，左右咁捉三。 我唔知啦。 跟住阿拉丁就会走出嚟噶嘛？即 系 哦，你肯定啊嘛？即系钟馗。其实如果是捉鬼的时候，佢系冇嘢， 冇嘢。 攞剑嗰个咧，唔系佢嚟噶。 佢其实嗱，造型咧有好多个造型嘅。佢呢个造型咧，反正你攞线，有只蝙蝠喺前面咧，就一定系叫引福归托， 明白？ 吸引啲 fortune。OK， 咁我亦都系介绍俾 你，唔使讲英文嘅， 介绍俾阿 Christine 听，因为佢仲问我其他公仔点啊咁样，佢又问我，咦喂，佢又睇中咗一个多仔佛。 嗯， 多仔佛佢又觉得好， 点解系咪一个有个人好多个小朋友爬出嚟 嗰个？好似佢咁嘅，坐喺度嘅，冇着衫。 其 实 即系大肚佛啫嘛，即 系 欢喜佛，不过拖多 B B 喺佢身边。 不过大肚佛有好多造型嘅，啱唔啱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你系想求生子嘅，就即系早生贵子嘅，就应该有好多啲僆仔爬喺佢。 O K 啊， 左三个右三个， 趴晒树。如果系我，我就走 啦。咁外心 嗰只啊嘛， 嗰只系啊，咁 嗰只啊嘛，系咪啊？ 系。我介紹咗俾佢啦，咁我就話：，佢話 Mr. 鐘幾好，因為佢覺得呢、這個如果響外國佢哋嗰啲地方大咧，如果擺一個喺客廳嗰度咧，都幾好睇。係 啊，你擺喺百貨公司門口咁樣有隻嘢咁樣，都幾勁啊！ 但係我想問咧，係咪都係用嗰啲陶瓷嗰啲整啊？ 唔係 唔係啦， 電子版 係啊。 咁我就想你介紹個 product 呢、這個 product 咧，我就同阿老闆即係早幾日研究過，我話咧。 即係早幾日，你意思真係早幾日？ 係， 即係而家仲高榮，即係仲做緊嘅一樣嘢。 係，而家唔好做啦， 哦，冇 做，因為失敗咗。 早幾日就已經失敗咗， 都話屎橋。 因為有幾樣問題佢解決唔到。第一，呢個公仔咧，佢當時設計咧成米咁高嘅。 哦，電子版使乜要咁米咁高？電子版啊嘛。 我知， 因為高啲可以賣貴啲。 哦， 當然啦，同埋因為佢有啲零件咧，佢就擺喺個心口嗰度。 嗯，我要射啲嘢出嚟咁樣。 係啦，佢 都要射啲嘢出嚟。 幾樣嘢就係咧，一嚟咧，如果你行埋咧，佢就有音樂，咚咚咚咚轉咁嚟。 耍嘅，係啊， 同埋 從 跟住開線，但係開線咧， 就隻蝙蝠射出嚟。 冇，隻蝙蝠喺隻線嗰度，但係佢冇諗到開線嗰隻蝙蝠就咚跌咗落嚟。 跌咗落嚟啊！ 跌咗落嚟。佢冇諗啊！佢哋有時諗嘢咧，唉， 咁你咪要幫佢諗。 但係你嗰個只係試產啫嘛，未做啊嘛，咁你咪改善嗰個最後嘅 product 咯。仲有咧，因為咧，佢當日咧，佢就話呢個都係一個叫 beta 版嚟嘅，即係試版。 悲哀版唔係 beta 版，一睇佢下場就知呢個係悲哀版。 成功嘅就係 beta 版， 咁佢就 真係 悲哀版。 佢就話嗱，不如咁啦，因為嗰個朋友嗰度咧係喺北京有個四合院嚟嘅，我就安排住咗。 就做蠟像嗰個嘛， 係啊， 佢咪知啦。佢做蠟像，黎明似劉德華似郭富城，咁佢做呢個咁啊 ，Mr. 鐘梗唔得啦。 但其實都 OK 噶，係咪先？即係其實佢如果你話黎明就似郭富城，郭富城又似張學友嘅話，咁其實將點樣 都 係 四合院 啫。你將啲名貼翻出嚟， 係喎。佢只要做齊四個擺喺度就冇錯 啦。一定總有一個似 出嚟變咗風調雨順啊，廟嗰啲啊。 咁你揾財咯， 系啦，咁佢就話：，不如咁啦，送去你個房嗰度。我話你唔好搞啦。 咩無端端點解送去你個房？佢 送 乜嘢 去 你個 房 啊？ 送嗰個 鐘 鐘啊！ 其實佢唔係咁嘅意思啊。 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即係第一晚我瞓嘅時候咧，佢話咧擺喺你個房嗰度，你自己又慢慢研究下，然後俾啲意見。 叫你研究下， 係啊，俾啲 研究 佢， 就係點樣為之嘅？就係總之灑完一啲嘢之後咧，個線一打開嘅時候，嗰個蝙蝠就唔好跌落嚟 啦。 你自己諗掂佢啦， 即係幫下手啦。咁我好啊，好啊咁啊。但系咧，我真系覺得咧， 你認為同我鐘馗瞓一晚 就會諗到，就會諗到 個蝙蝠唔 佢我冇同佢瞓， 佢唔係同佢瞓一晚，你唔好搞錯。 佢 企喺 房嘛， 如果佢同佢瞓一晚，就擔佢上床，你知啊？ 佢企喺張台度，成晚就望住我， 就喺個巴士督住你啦，係啦。 佢就成晚，你明唔明啊？ 但係唔 係？鐘馗都好慘啊！諗到未啊？ 你快啲瞓啦，我就收翻隻手。 阿馬先生。 系， 如果你觉得你夜晚瞓觉望住佢，你觉得好大压力，咁你仲卖俾人？ 我大压力啫嘛，我或者人哋唔大压力咧，人哋都话呢个公仔 suppose 系对住个门口啊嘛，佢、 okay, 对住我做乜鬼？ 我觉得中国大压力， 好惨，对住个大肚腩、大肚腩嘅中年阿叔喺度咳咳声， 但系冇得瞓，就系咁。 我就夜晚又瞓着。望下佢， 就望住阿钟生，钟生望 住 你，谂到未啊？ 我觉得 只蝴蝶点啊？ 唔系好妥，于是，于是我就去浴室度攞条毛巾 遮住佢。你好不敬啊，对佢，你当佢咩啊？死咗啊？ 唔系啊， 咩咩白布 帽，望住我啊，大哥。 咁你另转个公仔咪得咯？ 我试过啊，因为佢身体， 你瞓喺后边得唔得？ 佢企摆个 傻嘅，你另转，你另转个公仔。 你听我讲咧，佢都话因为太重，嗰、那个转又太轻，我试过转啊。佢压下压下，佢上身太重，你明唔明啊？佢嗰个转咧未 做 嗰 冇谂清楚嘅， 系啊， 佢冇谂到，佢谂唔到。 仲有一个办法，你将佢拍低瞓喺地下咪得咯？ 唔得，好肉酸啊！佢瞓喺地下， 嗰啲有啲举起， 把扇举起， 我觉得好肉酸， 笃住个天， 我甚至攞个窗帘咁样围住，点知佢突然间又。 因为啲嘢未搞掂系咪？ 系啊，佢又 你 又有灯啊，又剩啊，佢对眼咧 喷啲火啫。 佢话为咗即系俾佢觉得好 modern 佢 好 scientific 咧，佢对眼有两条 laser 咁射出嚟。佢话红色又得，绿色又得， 转唔同啲颜色，配合 啲眼发青光。 会有唔同嘅节日啊！ 系， 喂，会唔会圣诞节响呢个 Merry Christmas？ 会啊 ，We wish you a Merry。 阿钟文有歌喺里边，我搞咗好耐，我话唔得，我顶 唔 顺， 瞓 唔到，真系顶唔顺。我打话，喂，你可唔可以 拎翻 个 公仔走？ 攞走佢啊！咁啊，好啦，咁啊，冇嘢啦，叮当，咁啊，有班人咁啊，攞走个公仔。 系， 咁我觉得 要成班人先攞到公仔走啊！ 好重啊，佢哋又要放喺度。 咁但系你谂下 ，user friendly 咁，人哋嗰啲买嗰啲点啊？你成棵圣诞树咁大棵， 佢因为佢未谂到去即系一个 finish 嘅制成 版，都系 beta 版啊， 悲哀版 系啊， 系啦，悲哀嘅 beta。 你应该做嗰啲一尺动台嗰啲咪算咯？ 又唔得啊！佢又要试下，即系嘛？要系啊，要咁大个 laser， 可能要个头要好大先又可以摆落去啊嘛。 线咧，佢哋咧就去即系坊间买啲线咧。如果你个人太细咧，你把线收长， 个把线大过个人， 系咯，会向前倾。 因为嗰把线仲重过个人，又唔得。我明白。 咁今日 Mr. 钟头好辛苦， 咁细个人拎咁大把线， 攞住把铁线， 冇咁大个头，冇大咁大啫，冇咁大把线，冇唔就唔好用啦。 其实我已经叫佢改啲嘢啦。起初佢嗰只唔系蝙蝠嚟嘅，佢是但摆一只雀仔， 试住先啫。 Angry Bird 摆只 Angry Bird， 但系因为我要解释俾阿 Christine 听啊嘛，你摆嗰啲嘢冇用嘅。 嗯， 咁啊，好啦， 冇咗嗰个意思，系 啊， 即系你摆只雀嗰度，引雀入堂， 唔系引狼入室，引狼入室， 系啊， 因为佢又话俾我听。他說如果你擺其他雀咧，因為外國你唔知咩風俗噶嘛，有啲人又唔中意烏鴉， 都係啊係啊係啊， 好複雜噶，佢亦都唔想第一日嚟到咧，人哋就唔中意。 嗯， 咁後來咧，咁佢哋走咗之後，安心瞓覺啦，冇咗咧又叮當。 嗯， 我話乜嘢啊？ 中貴嚟咁中， 唔係啊， 我中意同你瞓多啲，我中意同你瞓多啲。 佢話揾人送咗啲仙女散花俾你，仙女散花我好驚啊，即係我真係唔知 點解啊。 唔係啊，即係有啲公仔咁樣樣，哦唔好啦，你攞走佢啦咁樣。第二朝佢就同我講啦，琴日做咩我送啲仙女散花你唔要嘅？我話嗰啲即係我驚啊，你要 beta 版。佢話唔係喎， 仙女散花你 驚？你應該中意噶，有幾多個仙女啊？ 佢就係話俾我聽，嗰啲咧其實係真人嚟嘅 嚇，真人嚟嘅哦， 真嘅仙女， 即係佢送真嘅，係 啦， 幾多個啊？ 佢話都好多個，因為我喺個窿嗰度裝咗佢咧，成排，我以為咧，佢又 睇唔到個尾， 當一個公仔嚟， 你呢個真係 跌底咗， 悲哀版嘅鐘馗啊！嚇。講下時間去到呢一個11:50。

哇，呢个好啊！ 系啊，就系莎姐啦 ，Louisa， 佢以前同我哋有做过节目啦，咁同埋其实佢都系一个非常之靓女啦， 一位传媒人， 智慧啦，一位嘅传媒嘅 英文人嚟嘅， 系英文人嚟噶，一阵间你会同佢讲法文噶噃， 系 啦，咁佢就 讲两句听下。 麦斯 蘑菇 系啦，麦斯蘑菇系麦斯蘑菇， 麦斯蘑菇， 咁佢会同我哋倾一倾，即系佢会觉得就系身边嘅朋友也好，又或者佢就喺街嗰度见到一啲唔识嘅人，有啲乜嘢讨厌嘅行为咧，系佢好难忍受嘅咧。 好， 系啦，咁我介绍我嘉宾啦，就呢个嘉宾以前咧呢个风骚发人咧，其实咧都有定期诶客串啲环节嘅，佢就系 Ben 李锦联，李老师啦吓，烹饪名手啊，咁到底李老师有啲咩讨厌嘅行为咧？除咗佢自己成日都话靠得住呢样嘢， 好讨厌， 算唔算讨厌行为咧？ 我直接话俾佢听，好讨厌。 我而家都会问下佢嘅。 好， 系啦，咁啊，不如我哋用呢啲零分零钟，我哋又讲。 好啊，不如我哋讲下对方啊。 你讲 有冇啲讨厌嘅？ 我出去先。 我唔觉得。嗱，我先讲个 Michael 先啦。其实有一样嘢我都几憎嘅，有嘅就而家我哋经常都会面对嘅，就系佢会将一句说话劏开四次，分四个 WhatsApp。 仲要喺凌晨， 好短咁。 呢叫黄飞鸿式讲嘢。 你知唔知其实基本上咧，我系一听到咧嗰个 drink 嗰条声，我已经知道究竟系边个喺度 drink 紧我。你系会连续 drink 四至五下，我知道。哦， 系讲一句嗬， 真系中啦， 一句一句，跟住劏开四个。你有冇接过呢啲咁嘅连环 WhatsApp？ 你知唔知 点解 你 要咁样？其实 我解释 好讨厌， 苦心嘅行为。 点解？ 我俾你逐句去咀嚼。佢 deep 我嗰啲说话，去了解我想讲 嘅。你四个字俾我咀嚼个噃吓， 你一嘢都得嘅， 清楚啲啊嘛，清楚啲啊嘛。 一嘢插入嚟系会好过嘅，就系分四下，揾刀仔戒我。 即系你攞个一次过录晒。系嘛？ 我覺得有時其實係唔係長篇大論，又唔使你唔使咁嘅。 唔係，如果你講咧，其實我你有冇發覺我好少留言俾你哋嘅？ 你講嘢多， 因為你講嘢，因為我有時真係唔方便聽嘅，又唔知你哋有冇啲唔 哦， 即係唔留言，所以你淨係嗰啲手指啊、emoji 啊， 係啊， 呢個就係我好憎佢嘅地方啦。又因為你嘅話，有幾個 emoji 我因為咁，我係好憎嘅。 邊幾個啊？ 就係吸力。 呢、這个即系手瓜， 另外一个嘅就系正， 呢两， 同埋嘅就系拍拍手。 佢淨係落呢啲嘅啫， 冇錯。 佢都唔寫嘢。 當佢乜嘢都冇交功課俾我哋嘅時候，佢就會俾呢啲咁嘅嘢我。 下次我整把扇有隻蝙蝠喺前面。 你唔係中貴，你隻眼有冇 laser？ 識唔識 有 音樂？ 識 唔識 音樂？ 即刻走去做 laser。 喂，好啦，中午十二點鐘聽呢個風騷發號人先生十二點嘅新聞報告。 完全保留。他解釋不同地方審批不同的新冠疫苗，如果疫苗成效偏低，即使驗到有抗體，仍然有機會走漏個案到社區。世界衛生組織今個星期將與東京奧組委、日本政府、國際奧委會等磋商奧運各場館具體觀眾人數上限。共同社報導，世衛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說，日本過去幾星期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率持續下降，比起其他現正舉行大型活動的多個國家都要低。瑞安指出，舉辦奧運涉及病毒檢測、社交距離和確保換氣等多項安排，未來將繼續就評估和管理奧運風險，繼續和日方磋商並作建議。東京奧運下個月23號揭幕，奧組委、國際奧委會等五方會議後同意將入場觀眾人數上限設定在場地最高容量不多於一半，上限10,000人，並保留禁止觀眾入場的選項。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9点，跌九点，成交金额7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蚊，跌13.5；美团293.6，跌8.2；小米集团27.55，跌4毫；阿里巴巴203.4，跌2蚊；吉利汽车25.3，升2.5；盈富基金28.84，跌2仙；比亚迪股份230.2，跌2.4；药明生物138.5，升1；信义光能16.34，升7.2；港交所458.2，跌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805，瑞士法郎8.451，澳元是5.836，加元6.277，新西兰元5.417，欧元是9.2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0点，升819点。港金现价报165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59美元，卖出178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彩虹道天桥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落桥位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显庆街啊。彩虹道天桥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落桥位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显庆街。咁较早前啦，受塔树影响，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全线咧，曾经封闭过，咁而家已经解封。再提一提你啊，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啦，而家封路重开，咁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花园道落山近美利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在麦当劳道。司徒拔道去返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纪元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會功能界別符合新登記資格，或原有資格受影響但符合其他登記資格嘅現有選民，必須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記申請。查詢請上選民登記網站。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部風濕及臨床免疫學講座教授林澤星教授。 風濕病呢我哋係提議應該要打疫苗添。而家我哋就咁講風濕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開兩類啦。一啲就係我哋平時腰酸背痛啊、勞損啊，或者係即係老化嗰啲咁樣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別。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 嗯。 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 嗰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晒你刚才所讲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添，有了他这个点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回来风骚快活人最后钟头了，那12点12分。 讨论区， 冇错。嗱，乜都讨论区咧，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是、咧，有啲咩行为咧，觉得即系如果嗰人喺你身边做咧，你望到啦吓、啊，你会觉得哎呀，见到都讨厌啊， 系啊， 咁样系啦。咁我哋咧就请埋我哋第一位嘉宾由你介绍好唔好？ 冇错，咁咧就呢一位朋友咧就好靓女啦， 我知啊， 美貌与智慧并重啦， 我 曾经我哋同三个都有做过节目啦， 冇错。 咁而且就中英文啊、法文啊、 辣 声啦，其实佢系我哋嘅电台嘅同事嚟噶噃，佢喺星期六嘅话咧喺 Radio 3系有电台节目， 我哋呢个 Radio 3。 系啊， 哦 ，OK， 做咩节目啊？ 系咪啊？ 讲你都唔知啦， 讲你都唔知啦， 系啊，正式介绍个名就系、 是，好啦，就系、是、莎姐 ，Louisa 姐，莎姐， 大家好，哇，我肚都黏埋，真系， 莎姐， 你好， 好笑，其实嗰个节目咧叫入吹下吹咩嗰啲咩诶卖下广告先，嗰、个节目咧就叫莎姐的饮茶会 Louisa， 即系 星期六饮茶， 都倾啲闲偈，等星期六嘅朝头早九至十二开心啲咁样、 啊，你一个人做啊？ 佢想做啊， 三个钟，我仲要咧， 佢想 join 你。 艰难，我真系好佩服你哋嘅啫。譬如阿 Michael 啊，阿 Sarah 咧，你哋识做个 panel， 我而家都识玩个 panel， 但系咧学咗咗几次啊。其实咧用个脑咧系 OK， 我哋写嘢嘛。 系啊。 但系手同埋脑并重一齐做咧系好难嘅事嚟嘅。 你咧啫， 系 唔紧要，系我哋翻嚟帮你白痴。我用机器嗰啲系白痴啊，所以我搞到都头发都挛咗好多，一烧到个头发都挛。 唔紧要，阿 Sa 姐，你用机白痴啫，阿小强本身所有嘢都系， 佢都可以仍然继续生存，所以你唔使担心。好啦，我哋今日要讲下， 我先讲首恭喜你哋先，因为咧，琴日开机一路都听你哋啦，咁今日你哋已经入晒，即系你哋好似嗰啲咩拍咩合晒咩。你入嗰啲筍位咧，你琴日仲喺度揼緊啲筍位啊！今日你哋入曬，好好笑。 係 英文點講啊， 姐？ 入曬筍位，英文點講？ 我真係好尊重你哋嘅。我而家咧就係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但係咧，我平時開會咧就睡衣或者嚇你知啦， 睡衣哇！ 喺你哋咧，我一起身刷牙、洗面、著曬衫，坐定定喺度等你哋。我幾尊重你哋啊！ 我寧願你唔尊重我哋。 你都教我哋啊，就係入曬筍位，英文係點講 啊？英文點講啊？ 入晒筍位，即系大家好夹。 入晒筍位，点样写啦 ？Snugget fit so tightly is snuggedly fit。snugget 即系好似揽住个人好紧咧，好 snugget 即系接到咧谂到，即系你揽住谂到好紧咧，唔肯放，好 snugget 咁样。哇！即系我净系睇到你今日咧。 但你哋開心啊！即係其實聽到啲位咧，你其實咧唔使即係好似你哋冇透氣空間啊！呢個講完嗰個去接咯， 係啊，梗係啦， 都係㗎， 聽到好開心啊！今日真係好笑， 多謝多謝。好嗱，實姐，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即係令人討厭嘅行為咧，其實實際上你有冇㗎？不如你講，其實你可以直接講嘅就係討厭嘅人 都有。不過我而家講呢啲係我見到嘅行為先咧。嗱，我咧就先諗咧，就有啲我哋Oscar 咧，奧斯卡都會有嗰個咩honourable mention 啊，有嗰個榮譽獎嚇。首先俾三個榮譽獎先，即係呢啲唔係小黑人憎，不過是不大黑人憎嚇。小黑人憎咧就係咧，明知你跑緊嘅呢度咧就。撳嗰個閂門 ，close door，close door， 即係驚死你會追到咁樣。 係，又或者其實我都好憎， 真係追追喺你嗰剎那就追到佢就閂門。 嗯， 我就好叻嘅，我就用只腳踢住，一定俾佢開到。 咁你只腳長啊嘛，我點踢啫？ 馬老師 粗壯咧， 馬老師我肚腩。 咁呢個就係一個黑人憎嘅行為啦。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冇心嗰啲人。懶音， 嗯，講嘢 又懶，我都小心，我有時都會啲嘢讀錯字，讀錯字就冇問題啦。我覺得懶音係即係其實你講你淨係講廣東話、香港語言同埋英文，咁、如果你嗰個廣東話你嘅母語都講得懶音，就我覺得唔好尊重你文化啦。 啱、我又估唔到啊，莎姐咁鬼外國咧，佢都即係會將人懶音， 咳咳個支筆啊。 哦， 即係。 有時呢啲咁嘅小動作嚇係度揈嘅啫，但佢冇聲嘅喎，你 有 㗎 有聲㗎，有聲 有聲到啊，咁樣嘅， 唔係好乞人憎咯，好開心啊！ 死啦！我有時 你都可以諗下用呢個咧，話嗰啲好煩嘅聲音，諗下啲咩煩嘅聲音咯。即係你而家講啲人啲 annoying behaviour， 啲好煩嘅舉止動作，你可以啲煩嘅聲音都係諗下做十大嘅。係 喎， 係 啊，十大煩嘅聲音都有。 到譬如話， 香港 係 一個好似一個好多人都有啲奇怪嘅聲音。係好啦，咁我就真係好尊重你哋啦。我有十大嘅。 嗯 嗯，講咗 咁你係啊？你已經講，你已經講咗三大，跟住你仲 計分。我已經冇得計分，同埋我真係五十分啊！我計咗我有五十分。 我同你一樣啊，莎姐。 同你有玩我哋 個。都係嗰個分數，我差唔多。 所以莎姐唔係 work from home 啊 ，play from home。 係啊 ，play from home， 我乜都做，因為我搜羅資料嘛。我唔係聽係玩噶，我真係全程，我唔係賣廣告，我全程係聽開住港台噶。 多謝 多謝多謝。 就聽一支劍啦，然之後就到你哋。 神光第一劍。 神光第一劍啊嘛。 神光第一劍。 跟住一 支劍係第一支劍係啊，嗰個咁就到曬。 嗱，不如咁啦。其實我哋喺網上咧都揾咗有一啲咧，好多朋友會覺得嘅就係好讓人討厭嘅十種行為嘅。不如我哋四個人一齊，大家可以喺度 discuss 下， 好 嘛？好啦，首先一樣嘢嘅就係話喺背後嗰度咧講人。在背后就讲人坏话，即系例如嗰啲嘅就系、是，哇、 啊，边个啊，马小强个人啊，其实好衰噶嗰啲咁 样。系啊，呢啲咁嘅讲你咁多讨厌啊？ 系讨厌啊，避唔到。 最讨厌咧讲嗰个坏话，譬如讲啲是非啦吓，讲是非去到你嗰度嗰阵时咧，你知道。關於你嘅，但係嗰個是非好似我哋話咧 ，Chinese whispers 一路傳一路傳，傳到嗰啲 facts 都唔同咧。 係 去到你對發覺，好似似曾相識，好似呢件事係我嚟嘅，個主人翁係我嚟嘅。 哦 ，OK， 仲發火， 仲衰嗬。原來講講下，原來自己係啦。 冇錯。 第二樣嘢咧就係打斷人哋講嘢，自己滔滔不絕。人哋講講下咧，你就站住人嗰個頂。 好啦，你唔好話我， 有似曾相識喎。 我覺得呢個係我咯。 點解嘅？ 其实我男朋友是这样话过我的、 通常心急的人是会这样。 不是，同埋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对他讲话我没有忍耐力。跟着我就会成日打断他，又或者他就是我会抢白。他成日都讲完之后停在那里，我说你讲完的了。跟着我就是觉得他是、他形容不到那样东西的时候、我会帮他讲。讲完之后的话我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咯。 你就急惊风了，香满浓中 了。原来很黑人憎。 我都有被人投诉过是被人。 喂，第三樣嘢咧就係人哋做緊嘢嘅時候喺側邊指手畫腳，好似黃先咁樣啊！即係 人哋做緊嘢就指手畫腳， 手指指啊！ 唔係，即係其實話呢度做緊嘢嘅時候，你唔係咁做噶，你唔係應該咁噶。 你揸車就唔係呢條路啊，嗰條路啊！ 呢個 超憎 綁手啊！呢個 揸快啲啊，揸咁慢， 轉左啊！ 你似嗰啲我哋叫做 backseat driver 咯，後邊坐後邊架誒嗰個客人嗰個咩？即系坐后座，然之后教佢点行路咯， 冇错， 系啊，好讨厌啊， 类似嗰类咯， 好啦， 嗰类咯。 第四就系话总要撇诶，即系要讲别人嘅啲短处，系啊。 咦，你今日好残咁样， 系啊，又或者莎姐唔使担心，就你个胸好平， 莎姐好似人话人哋好矮，好丑，我都话自己系丑，好笑，我唔应该咁，应该我哋应该咧，而家嘅世界咧系好政治，要咩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啊嘛，政治 政治正确， 但要有。即系赞赏自己跟别人， 短處係一個、短處其中一種特徵嚟嘅， 係啦。 嗱嚇，係咁咧，就係人哋中意嗰樣嘢。喂，啊邊個間餐廳好食？咦，嗰間即係邊鬼都好食啫，又唔好坐又食，即 係白飯齋煮 啊！批評人哋中意嘅嘢， 係最衰嘅白飯齋煮啊！你話好佢永遠自相反意 啦，係啦。 呢、這個都幾討厭喎，嚇！ 冇 錯，同埋樣樣都潑冷水啊！我都有呢個要求啊，乜都潑冷水。 乜都話唔得啊！ 譬如話啊，你做個節目幾好啊，有成一萬人聽。唔係啊，我咧去過另外一個節目咧，有一萬五千人聽啊。呢啲咁嘅嘢，佢乜都係潑冷水，樣樣都係唔係最好嘅。 係你呢個咧，即係等於第八嗰、那個，永否定人哋觀點，講咩都話唔係啊，應該係咁樣啊。 或者喂， 你都係咁啊？你係咁咩？ 其實我覺得咧，呢十種行為當中，我有好多都有。 九種你中咗幾多種啊？ 十一种， 我真系超级讨厌你。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几讨厌 嘅。咁啱同我， 但系我有一样嘢好就是我诚实咯。好，第六就系唔俾人哋面子，唔俾别人咧就系话即系啊，唔俾面人啦， 尊重 就 系 唔尊重人哋啦，系啊。 啊，我哋反翻少少啊，第七你就咩都拗，乜都拗咗罗文哲哥咁样， 包 系啦，过分喜欢讨论或者辩论。 嗯， 第九咧就系误会人哋嘅信息啊。其实西来有时就系咁啊，我哋成日咧， 唔系佢呢轮好咗啦， 呢轮好咗，佢之前好难揾。佢嘅 电话根本都唔复你 啊！沙姐，你讲翻公道说话，佢哋两个追住我话我唔复人信息，我有冇咁嘅情况？你话 冇，你一定复。不过你唔复，每个人都有少少，我哋叫做即系有啲 down time， 唔想同人讲嘢嘅。咁系朋友谅解佢噶嘛？ 但我之后我会同你哋解释翻嘅。 因为今日惊你原来唔中人咧，整一啲 emoji 咧，拍手掌，又整个心湿咧。头先我应你话你打俾我，我 OK， 我本来整个心湿，我都唔敢整。 我同阿沙姐都系心灵相通噶嘛，沙姐你唔记得？ 佢只系唔中意阿马小强嘅心心啫，佢中意你嗰啲心心嘅。 你心心 我都中意沙姐嘅心心， 系 唔系啊？ 而我咧好唔中意咧，男人帮女人揸手袋。 我都系，我都系，尤其是喺女厕门口度等，我觉得成何体统咧？ 系啊，同埋你个手袋如果系好大嘅，我觉得 OK， 好重去诶帮人揸。个手袋仔你帮人揸做咩啫？你攞唔得出嚟，冇咁大个头啊，冇咁大咁大咁帽啊嘛。 咪咯， 冇错。 往往就是呢啲咁样嘅手袋嘅话，先至贵啊嘛，系咪？你买咁贵嘅手袋，但系呃个老公攞住跟住企喺佢，我真系好奇怪。好啦，就最后尾一个就系最令人讨厌嘅咧，就系话从来咧都系当人哋咧好似系自己好熟咁样，即系可能人哋打开个银包啊，佢就睇下里面有咩嘢。 或者攞人哋手機，喂，睇下先， 睇下啲嘢， 做啲相啊， 扮熟，扮熟， 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好討厭嘅一啲，即係 嗱，沙姐，我同你嗰啲相唔好俾人睇啊。 有個方法治佢啊， 係， 我知佢中意掃啲相咧，我兩邊一唔知我掃咗唔掃右啊嘛，整幅相話哈。你又送我啲相， 幾好 喎、 呢個， 幾好喎呢個喂，好啦，嗱，頭先多謝阿沙姐先嚇，咁我哋咧， 多謝， 有機會再揾你傾過， 一於咁 啊，多謝曬， 拜拜。 咁因为咧，我而家马上咧就揾另外一个朋友嘅，咁、 好朋友嚟嘅。 我点解会无端端嗬？好似大家都好似好赶咁样。 呢啲咪讨厌咯。 我都系咁话，又唔讲俾人知，其实自己有另外啲安排。 系啦， 跟住咧就猛我就得，快啲啦， 又可以直接话佢。 埋单啦，要走啦，咁点知原来约咗去第二度玩， 系咪？系啊， 自己又打电话，咩人咁巴闭啊？ 好，呢个咧就系头先咧打嘅电话都唔听电话嘅李锦联。 呢啲咪讨厌咯， 直情十 打定电话， 成十啊， 嗌咗你又唔听， 系咯 ，Ben 哥， 嗱咁你又唔啱啦，嗱咧你打嚟有个大问题嘅，你写私人号码， 咁梗系啦， 唔系私人号码嚟噶，我哋呢个 直播室嗰啲系保密电话嚟噶， 可能即系私人电话， 系啦， 哦，即系对于佢嚟讲，我系未有来电显示 系 嘛， 即系你够巴闭啦，唔听啲嘅，系啦， 啲闭翳电话嚟噶 ，OK， 得，喂，嗱 ，Ben 哥。咁咧就多谢你今日先吓，抽时间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 ，Ben 哥以前都系风骚发型嘅固定主持噶， 已故主持， 已故主持， 巴闭啊！ 已故主持打得俾你，你地狱第几层啊？ 咁咧，我哋今日讲呢个讨厌行为啊！你最憎人哋咩讨厌行为啊？快啲讲讲。 我咧就最怕一样嘢咧，就系咧喺个巴士度，哇！隔篱嗰个人瞓着咗，系啦， 就跌个头落你度。 跟住嚟咧，咁点啊？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你应该点做咧？如果咁样， 唔系 如果俾着系你， 咪揾只手指笃佢头咯， 嗱， 笃佢个头，笃翻过隔篱咯。我试过啊， 炳哥，如果系女仔嘅， 梗冇啦，你掂人。你掂 我掂人定人哋掂我啊？ 你督佢啊嘛， 系啊， 咁你咪掂 到啊嘛。 唔系啊，即系如果我坐喺 度，你可以督啫。但系我哋男仔如果督人哋女仔，佢话我 督边度 咪 咯？ 我督佢个头，我唔系督佢咩头。 我会佢个头、啊， 我会皱埋佢嘅。如果佢靓嘅， 阿 Ben 哥咧 ，Ben 哥你 又唔觉得好讨厌吗 ？Ben 哥点 做？真系 你会点做啊？ 如果夏天長啲咧，有啲臭狐味，嗰啲仲大鑊。唉、 你起身走咯。 我咁嘅，我就唔會拱開佢，我會再褪一褪咧，褪多啲位俾佢，等佢再跌多落嚟咧，咁啊，即係佢會驚噶啦。 哦，等佢跌落你個大髀度，係咪？其實我最終係 好親密，好親密。 然後啊 ，Ben 哥再睺佢嘅時間，就即刻縮開，等佢爆。 係 啊，好衰啊 ，Ben 哥嚟。 最有效呢個方法原來係。咁啊，唔使拱佢㗎，你拱佢仲衰，即係俾多啲位佢，等佢咁跌咗落去咧，就哇呢個最有效。 其實 Ben 哥啊，點解嗰個人挨埋嚟？佢認。而家你有个名厨啊，佢中意你啊， 佢谂住靠得住啊嘛， 你靠得住啊嘛，你靠落嚟咯，咪就系、 是，咪咯，原来唔可靠嘅、 啊，因为闻到你个身有油烟味啊，佢一定系一个名厨， 煮完咖喱鸡、 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啲女人会觉得咧，识煮饭嘅男人系特别有魅力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 真系 真噶，话实啦， 真噶， 你都系因为咁先学煮餸噶嘛， 咪系咯， 讲少，喂，头先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我哋讲啦，咁喺网上我哋揾咗有一啲咧，即系讨厌。十种行为当中你有冇一啲你都好认同噶？ 譬如讲闲话啊， 譬如话即系觉得人哋会打断人哋讲嘢啊，自己又乱咁滔滔不绝啊，又或者人哋做嘢嘅时候嘅话咧，就喺侧边嗰度指手画脚，唔系咁做啊，我教你啦。 喂，大 厨 系咪会多呢啲咧？ 会唔会噶？ 饼 哥 啊！ 喂，你敢俾唔俾机会我讲噶？你哋咁样， 俾 嘉宾嚟噶。 好啊，你讲到一点 呢啲就讨厌咯， 打断人哋，跟住自己滔滔不绝咯。 咪咯， 我冇出声噶，嗱，我收晒声噶啦。 你 讲， 你仲讨厌啊 ？Michael， 我最怕咧，最怕就系唔带嗰个，即系唔带， 唔带咩？ 即系点样讲？轻啲嗰啲啊。 哦， 啊，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咁样，尤其是喺地铁啊，或者喺边度咧，哇！ 即系大声讲电话， 全世界要听佢听佢讲嘢，我觉得呢啲好冇品，好猛劲，即 系 想死， 系 咯，咁啊靠唔靠得住啊？ 靠得住，我觉得唔单止讲电话，有时有啲人咧会好中意听歌啊、追剧啊，好大声，跟住喺啲公众嘅地方，我都好想叫，即系你系可唔可以闩细声啲咧？因为真系嘈住人哋， 真 系 好嘈啊！ 但系如果听住我哋嘅风骚发围人，冇乜所谓， 喂，拧大声少少， 或者你再播一段交响曲，仲大声过佢， 冚咗佢，冚咗佢。 系咁咯，佢咁我覺得就仲有效， 好，喂，多謝阿 Ben 哥，咁咧就有機會我哋再揾你經過煮嘢食，好冇？ 好啊，得唔得？欣賞你個風騷快活老人節目啊！唉， 哇，呢啲就真係好黑， 好黑人憎， 超黑人憎， 超黑人憎， 又唔好笑， 下次唔揾你。喂，多謝曬啊， 多謝，再見 Ben 哥， 拜拜。 好，翻嚟我哋12:28过少少噶啦，咁今日咧就我哋讨论区咧就有最讨厌行为啦，啱啱差唔多就讲咗啲啲， 系啊， 其实个个唔同嘅， 仲有你都未讲佢，因为我哋又谂住互片噶嘛。 马小强咧， 我片完佢之后， 马小强咧有一样好讨厌嘅咧，就系成日咧佢话咗做，但系原来咧佢唔单止唔做啊，直情冇 show up， 即系 唔理啊。 嗱，佢唔做，佢都答一句，哎，唔好意思，我冇做。佢连答都冇答， 系啊， 系会当冇咗一件事咁样样。 跟住咪就系俾啲 emoji 我哋咧，跟住佢就吸力，系咪？拍手掌。 佢有两句说话经常讲嘅，经常讲， 系 开会中晏啲福，食饭中晏啲福 啊，系啦，仲有一个小事一中，我好憎。 但跟住咧就唔会福噶啦， 系啊，跟住就 中 噶啦。 系咩？我嗰日冇福你咩？咁样嘅通常都系。 跟住又话我挑剔， 系。 OK。 好，你骗我哋，你骗我。 我唔想骗你哋， 因为我冇嘢骗。 因为我觉得我罪孽深重， 我骗唔起啊！我真系好想你话俾一样嘢，你哋憎我嘅嘢。 咪以前就系你唔复机， 系啊。不过呢个系嘅，即系我哋朋友群中都知嘅。你以前真系好难揾 嘅，复噶，完全复噶。 哇！你而家 而家好啲， 而 家好 唔系？而家都话以前咯。 系啊， 以前我系咁样噶咩？ 系啊，你后生嗰阵系好不羁噶， 打电话 不羁啲空嚟噶，你系不羁啲空嚟噶，以前 打电话，嗯，得啊，冇问题，我接受你嘅道歉。 好啦， 电话真系唔接嘅， 系我电话我系唔接嘅， 唔紧要唔紧要，每个人总有少少优点缺点， 我原谅你。 系啦，喂，12:29，我快要12:30嘅新闻，我哋翻嚟最后半小时系今日嘅 人间， 冇错啦，咁啊留意住咯 ，OK， 先喺12:30嘅新闻同埋其他资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吉利汽车25.35，盈富基金28.86，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30.8，跌个八。药明生物138.2，升8毫。信义光能16.38，升7.6。港交所458.4，跌个六。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4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44，升833。港金现价报16,56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25，卖出17,788.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6.8至96.9。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天堂再见。我叫做阿 John， 今年大概35岁，我大概，因为其实我唔系记得好清楚。我一个人瞓在床上面10多年，眼光光望住屋企人、亲戚朋友来来去去。我听到他们讲嘢，我听到音乐声，我甚至听到屋企啲猫狗喺度叫。我可以闻到好多嘅香味，但我就冇办法话俾大家听，我喺呢度啊，我醒噶，我有感觉，我有知觉噶。我经常都好低落。我是被围绕这个世界角落的植物人，一个有意识的植物人，很孤单地度过漫长10多年。还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医生和我家人，他说 被判定为植物人的病人之中，有高达41%的人事实上仍然有些微的意识，更有少数植物人和闭锁症候群 Lock-in Syndrome 类似的。闭锁症候群的病人呢，是拥有完整的意识，只是完全没办法表达。 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想大声叫出来说，是啊，医生， 我就系呢种啊。可惜跟住我听到佢同我太太话， 我相信李先生唔系呢一种，佢系不折不扣、冇意识嘅植物人。 跟住我太太就开始喊，佢嘅喊声我已经好耐冇听到，因为随住岁月嘅流逝，佢已经接受咗我一个植物人呢个事实，又或者眼泪已经流干啩。 点啊你今日？睇下你，做咩块面咁干噶？我知啦，个冷气成日吹住你咧，吹到块面都干晒。好彩我带啲 cream 嚟啫，我同你查下。我本来咧应该早啲嚟噶，点知咧头先大塞车塞咗成半个钟，心急到我啊！我仲惊会过咗啲探病嘅时间添。如果长途跋涉嚟到又探你唔到，我一定会好内疚啫。其实我有冇嚟，我谂你都唔知噶嗬。 我知噶，老婆。每次你嚟我都知道，每一句你讲嘅说话我听到噶。 睇下我，又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唔好笑我，呢十几年我都惯咗咁样，自己同自己讲嘢。因为我想当你仲喺我身边，如果连我自己都唔睬自己，我谂我真系会痴线。你瞓咗个头几年，我成日都幻想，第日你如果突然醒翻。我应该同你讲啲咩呢？你会唔会唔认得我啦？当日子一日一日咁过，我开始觉得你未必会醒。然后我又安慰自己，唔紧要啦，你瞓着咗啫，我仲清醒啊嘛。你唔出声，咁咪我同你讲嘢咯。就好似有啲老公，成日老婆同佢讲嘢，佢都唔抽唔睬噶。我当你系呢啲老公咪得啦。不过真系有啲难，因为你根本就唔系呢一啲咁冷淡嘅老公。你对我嘅所有嘢，我都仲记得。我知道你对我好紧张。我记得有一次，我只系跌损咗个膝头哥，流咗啲血，你即刻扶我坐低，同我洗伤口，洗咗成半个钟。仲不停地问我痛唔痛，反而是有一次你自己被车撞到，只脚打咗成几个月的石膏，你就若无其事。你真的好紧张我，对不住，我其实都好紧张你。可惜的是，你一啲都 feel 唔到。 我 feel 到噶，你唔好唔开心啦。 不好意思，我方便入嚟吗？ 方便啊，请入嚟 啊。我是陈医生，上次咧我哋倾过一次偈噶啦。 我记得，陈医生唔知道有咩事咧。 系咁嘅，王太，你知啦，由于最近嘅疫情都越嚟越严重，我哋嘅病床咧爆满得好紧张，所以咧我想请你同你丈夫搬去私家医院。等可以有翻张病床出嚟，麻烦晒啊！ 吓，但系我 但系咩咧？ 我只系个小职员嚟噶咋，为咗医我先生嘅话，我几乎已经用晒我所有嘅积蓄噶啦，我仲点能够负担到嘅就系私家医院咁高昂嘅费用咧？ 我明， 冇可能嘅，陈医生。 我明，但系呢个系医院嘅决定啊，我无能为力。啊，不如咁啦，我俾一个星期你。你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揾人谂下啲办法。嗱，一个星期后咧就办出院手续。唔该晒。 喂，我嚟咗啦，你今日点啊？ 我今日状态好差，或者应该话我呢一个礼拜都好差，试过周围咁问人借钱，但系我都借唔到。今日已经要办出院手续，点算？我真系唔知点算。 啊，王太，我方便入嚟啊嘛？ 方便。 点啊？今日搞埋啲手续啦，嗬？ 啊，医生啊，除咗要转去私家医院，其实仲有冇其他嘅选择咧？ 嗱，如果要个病人咧舒服啲走咧，都有其他办法嘅。 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噶。 王太，你冷静啲， 唔可以，唔可以咁噶。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嗱，其实李先生都瞓咗成十几年啦，你何必咁执着咧？而家你俾佢走，佢又冇痛苦，好过你一个人咁辛苦死挨落去啊！ 系啊，老婆，不如你听佢讲啦，佢讲得啱噶，我真系唔想你见一个人咁辛苦。你有我走啦，好唔好？ 嗱，咁咯，你考虑下，我听日再嚟过 ，OK？ 医生走咗之后，老婆呆呆咁坐喺床边望住我好耐，我心一好痛，我想同佢讲够啦，你挨够啦，算啦，有佢啦，我会嬲你噶。突然间佢拖住我只手，眯埋眼话： 你听到我讲嘛？或者你听到？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拍拖嘅时候，去到边你都要拖住我？我问你点解，你仲讲笑咁话，惊俾第二个男人抢咗咯？你真系好傻！喺呢个世界上，仲有边个可以比你更加锡我？我唔想放弃，我真系唔想。但系我已经山穷水尽，老公，你教下我点做？我唔知道应该点做，我已经谂唔到应该点做。 王太，我俾十分钟你同李先生倾咗一阵，十分钟后我入嚟拔喉，到时我唔建议你留喺现场 ，OK？ 嗯。老公，准备好未啊？你今日要去旅行，心情点啊？听讲天堂好靓噶，你玩得开心啲啊？放心，我一个人可以照顾自己，你唔使挂住我，好好咁去过你嘅生活啦。不过你千祈唔好唔记得我，迟啲我上嚟揾你嘅时候。如果我见到你同其他女仔倾偈，我会嬲噶，我真系会噶。不过我知道你唔会，我都系讲下嘅啫。我反而系惊天堂会唔会好大噶？会唔会到我上到去会撞唔到你噶？不如你耐唔耐去天堂嘅门口度睇下？看看你见不见到我好不好啊？你都知道我有一个路痴，我成日找你都找不到，靠晒你了，你记得啊？ 老婆，你放心，我定会企喺天台门口，等到你嚟为止。你一定要嚟，一定要。 再见啊，老公。 再见，再见，

情长败不这位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透家，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拐杖，仍卖命听乐唱，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退更不忿，顺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已吸引，明日滑到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笑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会有这么近，凡事从未成功，仍然唱上路顽强，旧基因不会突变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命，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退更不忿，想做炮灰的那群， 星期二晏昼啊，快乐晏昼一点钟啊，星期温廿六度，相对湿度86%嘅，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 系剩翻半条人命， 嗯，冇错啦， 我都等你辛苦啊， 系啊， 听日咧，听日仲， 听日仲金。即是我哋嘅片段人间，系咪？ 冇错、 啊， 人生就系咁啦，悲欢离合总会有嘅，系咪先？ 就是一人里面嘅话，你都可以好似坐过山车咁，一时你好开心，一时你觉得 今日开唔 开 心啊？ 好开心，我好开心， 应该问大家做听嗰啲啊嘛， 系 咪、啊、希望大家喜欢 我 哋今日。 开心嘅， 冇错啦。我一阵间俾李子光啊，听日喺呢个早上10点钟风骚发人，再见大家啦噃。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